赤壁大战即将到来之前，在东吴有这么一场群英会，周瑜由叶盛兰扮演，蒋干由萧长华扮演。 难以了得久啊， 今日相逢喜交交， 你我相逢三生有幸， 有负一计， 当饮一醉方休。 哎，是要一醉方休的。来看大杯子后， yeah!